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我们在一块是圆圆。嗯、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啊。嗯。最近呢，不是一直说，哎，江湖上有一个家族特别的拉风啊。 什么家族？ 武林吗？ 江湖上特别的有名，叫房多多家族，房氏家族。你看，从这个去年十二月开始，有这个房叔啊，蔡斌。就是番禺区的城管委的政委，他现在已经查实是全家20多套的房子，现在已经双规了。后来有深圳的房爷叫周伟思，有80多套房产，资产呢是20个亿。你知道他什么官吗？他的官只是一个社区村委的主任。 对，我也看到竟然有这么多房子哈。 于是接下来还有一个房婶24套，叫李云清啊，他的一个江湖绝技呢是叫做上访，他专门去挑这个有质量问题的房子。上访的这个房产商给他们施压，哎，获得赔偿。于是呢，他的这个房子24套了。还有 这个正面的还是这个 最年轻的讲的最年轻的郑州有一个90后的房妹啊，这个小女孩呢，她是名下有11套房子，她哥的底下有14套，妈妈底下有4套，身份也多。据说他们一家四口，每个人都有2个户口。原来呢，她爸是个房管局的局长。哎，接着呢，还有一个陕西的房姐龚爱爱，这是咱们今天要特别讲的。 嗯， 这个姐姐很厉害，她呢有20多套房子在北京哦。后来又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还是哪说，已经正式有41套房了，总面积达到9666.6平方尺，总价值约10亿元人民币。于是呢，现在这个房姐呢，已经开始这个。找不着人了，你知道吧？最近的一个新闻说，他最近一次的曝光是在上个月的17号。 嗯， 曝光之后呢，就很多媒体追访呀，就是很多的这个立案调查呀，就想查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对。 但现在呢，发现龚爱爱姐姐已经估计不在大陆了，有人说已经逃走了。 我发现这个好像是在试图给中国进行一个就是家族关系的一个在普及，就是里面有爷爷、有叔叔，有什么表 有姐姐、 有姐姐， 有妹妹、 有妹妹，然后 还漏了一个 媳妇。 对， 山西的房媳哈，其实我看到真的这在这个岁末年初啊，这些事情集中爆发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发现，哎，这些人拥有比如说10套啊、20套的房，他不仅是拥有这么多的房，他还拥有这么多个户口。 对， 你知道说一个人要拿20个户口干嘛呢？一个人要拿20套房干嘛呢？我一晚上要睡20个地方吗？ 哎，你先说这个房姐龚爱爱哈，我今天看了挺多她关于她的报道。哎，我先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她原来的身份是什么？她就是一个神木县，在陕西有个县城叫神木县，她是那个县里面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的副行长，是受聘的。 她是当地的这个叫做金融奇葩、 金融奇葩，全国38红旗手，市里面的人大代表。 对，就一个女强人。 女强人， 而且 她出身是贫家的，你知道吗？ 出身 农家，家里就很穷的。然后也是凭着自己努力啊，以前也是完全是正面典型，可是在一夜之间，哎，就给你倒了。她怎么样就从这个普通的那个单位里的负责人走到这个金融前线，现在说是金融奇葩嘛。你知道04年的时候，我看神木的资料哈，神木它的有一个矿产是煤矿。04年的时候，它这个煤矿呢就开始兴起了，兴起之后呢，就很多的煤老板呢，他要贷款呢，就发现哎，这个龚爱爱呢，他是在农村商业银行嘛，就当时那个环境呢，如果你找国有银行去贷款的话非常难，但是他是那个农村商业银行是刚刚改制，所以就相对容易一些。他 以前叫做信用社，农村信用社， 对， 跟银行好像还不完全一样的。 没错，然后就发现呢，手续就简单很多，然后每次就可以给他拉到这个非常大金额的贷款。据说啊，就现在有统计，从这个龚爱爱手中流出去贷款达到20多亿。然后呢，他就有很多媒体总结嘛，他就说龚爱爱就是靠炒煤矿起家的，他赚了第一桶金。然后赚到这个第一桶金之后呢，他又去投资酒店，投资房产，然后最有能耐的是在北京给他弄了一个户口，然后在北京投资很多的产业。据说中间呢，他还这个生意失败过， 败了之后呢，自己就得了抑郁症了，还去自杀，但自杀又未遂。哎，所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大家就很奇怪哈，就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帖子，也是这个遵循大多数逻辑，先从网上爆发的。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合伙人，然后那个合伙人是以前跟他一起去搞这个地下钱庄，就发现很多的县城都是啊，就如果那些富商突然间有钱之后呢，他投资没有特别多的渠道，他就给你搞这个地下的这个集资，有人说是非法集资。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说，哎，一个陕西的神木县，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出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神木县哈。 神木县当时有名的，但是他有名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他这次的公案事件，他是因为他的福利非常好， 对，他搞了一个医疗改革的， 全民对全民这个免费医疗。 然后我就说，哎，这么一个县城怎么那么有钱，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哦，原来他是这个，就是他们可能是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就我们刚刚说公案，其实在这个发展当中也是出了力的， 对， 但是呢，哎，这个出完力之后，为什么这个公案他个人的财产就有多大到这样一个程度？而且我们刚才说公案这么多钱，他哪来的呢？然后你刚刚也说了，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民间融资啊，对，也是这个可能是非法的民间融资，然后就说，哎，这个可能是跟他们那些有钱人啊，他们没有这个钱投资，没有地方，所以呢，他们需要把这个钱拿过来这样融资一下。 后来出事呢，是融资之后他那个合伙人嘛，合伙人是中间也是生意失败就跑路了，跑路之后呢，就把底下那些下线人给得罪了，因为他们投资那个钱就拿不回来了。据说公安他自己也投了1.2亿，但是也收不回来，然后那些人就一怒之下就在网上给他把这个事儿给捅出来了，就这个事儿就火了， 最终就是分赃不均的， 对 这个问题。 但说除了这个公案，这个其实今天咱们不是还聊其他什么这个房系列嘛， 房媳， 对，房姐啊，房媳各种这个说法哈。那我看到是这个山西房媳，那他这个呢，其实相比这个公案来说，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这个钱也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也蛮夸张的。他是原本这个户口呢是在山西，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自己的户口也弄到北京来了，然后呢在这个北京，然后又是转户口，从这个顺义，然后又转到了这个就学区啊，这个海淀还是哪个位置。所以然后呢更夸张的是，他就是这两地的户口他都顺利的办了下来，然后大家就想说，哎，为什么这个中国可以这么不停的在办户口，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户口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他在北京买房的那些钱又是哪来的。 其实看到这个山西运城这个房媳哈，房媳他最初也是在网上爆料，就我这个还没有找到资料，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像那个神木的，也是把底下那些分赃不均、给你给抖出来，一怒之下，还是说有什么政坛之间的官场之间内讧啊，就不知道了。就他爆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很奇怪，就是明明是房媳他自己有两个户口，可能是有腐败是涉及他的公公，因为他的公公呢以前是当地的财政局的局长，是以他公公的名义在北京有11套的房子，然后他的老公呢是运城这个公安局的局长，当时好像也是有一次爆料，结果呢爆料之后呢，他的老公就动用这个公权去给他查，就弄那些公安部的公安局那些高科技手段去查那个爆料人的底细，后来呢是被组织上给他严重警告了，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就发现，哎，这家子人全都不是省油的灯，就他要是贪，要是那个做一些你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儿，都是集体的，就没有说一个人，而且你会发现他的孩子后来就是在北京嘛，就北京就一直有北京户口了，就一代一代的，你就发现，哎，好像这受益人也不仅仅是你自己了，就整个家族都在受益，这是中国很普遍的一个现状。 是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一起谈到的是这个有关这个各种房系列哈，山西房媳和这个陕西房姐他们这个事件牵涉到出来说中国的，哎，这个户口啊，怎么说，哎，想只要有关系想办多少个户口能办多少个户口，然后看到说，哎，他们这个房产买多套房，到底这么多套房他们钱哪来的呢，是不是有这个贪污的可能呢？那这是我们前这个三地化新闻的前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谈的话题哈。那同时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三地化新闻的有话直说当中呢，也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最近这两天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河南这个塌桥事故哈。因为一辆这个装载着这个烟花爆竹的汽车爆炸了，所以呢让这个河南的这个一种桥呢是倒塌，那当地官员到了现场看到之后呢，也是被现场的情况啊是觉得非常难过，竟然是流下眼泪下来。但是大家仍然还是要看，哎，这个汽车爆炸导致桥这个 倒塌到底谁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呢？是应该当地的官员、安监部门要负这个主要责任呢？还是这个这个司机要负主要责任呢？还是等等这个高速公路上不允许这个这样的车辆通过呢？所以呢，希望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香港的听众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723346。 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那不管你身在何方呢，打进电话来都只收本地的通话费。另外呢，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在12点半我们就会开通热线，启动意见 call in 的功能，你就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了。我们先休息片刻。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宏。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这个风靡江湖的房氏家族啊。首先呢，一进入大家眼帘的是在北京，在陕西神木县的一个叫龚爱的大姐，在北京有41套房子，据说呢，她底下的资产呢已经达到了10几个亿，但是现在呢是人已经不知所踪了。如果是要立案调查的话，相信要追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嗯， 那其实另外 他们说，因为好像现在没有真正立案，所以不能用这个刑侦手段啊来查他的这个地方。哎，我虽然我对法律不懂哈，但我觉得这个事儿都已经这样了，还不立案。 另外，消息好像是说已经立案了，而且就说，据说这个就是下面江湖传言，他还在陕西，他没有离开陕西。 哦，是吗？ 但是这具体在哪就找不着了。 估计他怎么跑也跑不了，也怎么着也出来，出来也得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在报这个房子也好、户口也好的时候呢，大家越来越多关注的是，就是说，他有几个户口啊？他一共有多少房产呐？然后比这个数字。但我觉得除了这些数字，你应该更应该关注的是，到底这个户籍制度对一个人来说的意义在哪里？像对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讨论过，就是说，外地人在这个北京很难，因为没有户口，然后好像户口是一个捆绑，是一个限制。 对。 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个户口就好像又变成了 这么容易 、这么简单，而且不是多一个的问题，是多一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两点，我感觉到哈，第一点就是说，这方官员他们可能在中国内地啊，这个办户口或者各种制度，只要有关系呢，他们觉得都不是难题，什么都可以解决到。然后第二呢，他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户口？我觉得这个户口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生活的方便，然后或者是一个身份的认可，但是对于这帮人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个护身符，或者是个 狡兔三窟吧，我觉得。 对， 就是他转移财产也好，还有是，你看他这个房企还有什么问题？他是要在北京生小孩，他是希望他的下一代在北京有一个户口，然后透过这个北京户口，他可以就是下一步就是，我们也知道之前也讲过，北京户口和这个其他大城市户口有很多便利条件，买房也好，上学也好，什么保险啊、医疗啊，他可能可以更多的去 享受 这 些资源， 对， 享受到这些资源之后呢，他们就觉得特别好。哎，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我们在说，哎，讨论有多少个户口，也觉得这个话，如果我不知道外国人听起来怎么看哈，这个户口要那么多，对，要那么多户没有，他们会觉得，你说要我有10套房，我觉得这至少是钱嘛。那个时候我有10个户口，有什么意义呢？人家觉得。啊，但在中国的确有意义。 哎，现在很多人会疑问哈，他说，哎，为什么办户口好像对有些人来说那么容易？其实我去翻了一些资料，就是大家在办户口的时候通常要哪些材料？我这看到《中国青年报》他做过一个，其实户籍乱象并不是现在才有。你们记得当年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高考的一个学生。是两个孩子是在全国两个不同的地方高考，结果呢是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人盗用了隔的10万8千里一个孩子的一个户口，结果呢就 给乱套了，录取的时候乱套，后来就发现也是户籍这个制度有一些漏洞。你看这儿写的是江苏的一个警察，他说按照我们的相关业务规定呢，一个公民他在一个城市办户口常见有四种情形，一个是夫妻关系，一个是父母投靠子女落户，第三个是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第四个呢是个人落户。然后这些落户呢，他提供的材料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包括你要房产证明啊，你要关系证明啊，比如说证明我们是夫妻，我们是父母关系，是子女关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户籍证明，就是要证明是当事人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的必要的手续。通常要怎么样呢，他会先用这个迁入地的派出所表态说我接收你，再从这个迁出地的派出所获取户籍资料， 就是说你有一个衔接，就是说这个人不是凭空蹦出来的。 而且你看他程序其实非常繁琐的，手续非常繁琐。 当然了，你不知道这办一个户口要盖多少个章，跑多少次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各种地方。 可是这些繁琐，我想应该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吧。你说这些有关系或者是官员他们来办这些，应该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然他们怎么会有这个十几个户口呢？对吧？ 所以这就是内地民众最愤怒的地方。 对， 就大家看起来，为什么我办起来一个东西，你要跑死我？之前我记得北大的一个博士，他是。留在 生孩子， 对的，留在那个北京上班，结果呢他就在网上给他贴了一个长文，他说孩子我没出息，爸爸没用，没有把你生在哪哪哪哪，就是这个户口搞不定。结果呢是一系列的，又是上学呀，首先你这个办什么出生证明，就一大堆的繁琐的事儿。你看对于这个有钱人来说呢，好像任何一个事儿完全难不倒他们，但是呢现在好像听说这个山西房协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是有当地的民警已经有几个被抓起来了。 对， 然后在他们口述是说呢，就最后大家也是总结到，其实对于当地民警来说，有的人给你这个违规收利益去办户口，已经成为他们赚外快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妨说说，比如说我在北京上学，因为圆圆算是北京人嘛，就没有从来不会考虑到这个北京 户口 的 问 题。我跟你说，在北京上学毕业之后啊，你要想留京的话，这个北京户口是一个大问题。那当然，如果你找了一个这个，比如说事业单位、国企，他能帮你解决户口，那就不用说。哇，那可是这个万人堵这挤这个独木桥啊，根本就很难。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单位，比如说这个民企啊来聘用你的话，你没法留在北京。那所以呢他们有个什么办法呢，就说哎，可能你去这个北京的这个郊区或者是哪个郊区 买套房是吗？ 不是，买套房现在北京可以落户吗？ 郊区县远郊，原来远郊区县什么大兴啊、什么是可以的， 就可能在那边哎买套房就属于还正常手段。 对对对， 但可能好多人就是比如说在北京的郊区一个什么事业单位，我在那儿假工作，我在那儿假落个户，对，那说是好像这个名额是我在那儿工作，其实我不是在那儿工作， 好像你还要给这个单位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所以说你说就很多这个属于是抓了这个政策的漏洞空子，所以他来办了这个事儿。那你像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这样来办，那何况这些官员有关系的呢，对吧？所以经常我们一直说这个法治社会，中国要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但我们来看到说有时候这个法律啊管的是这个普通老百姓，管的是这个弱势群体，真正这个强势群体和这个有关系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受到这个法律和法规的约束。 可是怎么办呢？咱们习总不是才刚刚说要 打老虎打苍蝇， 打老虎打苍蝇，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你看 Harry 讲的好像很悲观哈，这个有钱人，这个特权人，咱们是没法管。对普通民众呢，就一路一路的给你阻挠。我看到这儿又有资料说呢，其实这个户口的制度啊，它中有一个漏洞，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卖户口这个风潮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卖户口 的一个风潮怎么讲的哈？他讲到，他说，有一个案例，他说呢，就有一些工作人会失误啊，就造成很多户口多户口多身份的情况。比如说有一次失误是在去年下半年，这是看报纸一个写的，他是一个公民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换身份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他不小心把他公历生日给输成农历生日，但是直到对方呢从派出所取回证件都没人发现这个错误。后来过了很久，他又是办什么银行卡那些才发现了。还有这个多户口啊，说河南洛阳网，你看大家这个公民公众留言板上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在93年的时候，他花了4.5万元买了3个农转非户口。他的户口呢就从一个村庄迁到了河南的一个叫宜阳的一个县。但是呢这个地址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过了很久才发现 假的 假户口，就发现假户口的社会保障存在问题。你看现在都是 哦，户口有问题了，都是你这个房产，然后这边的房产有问题，发现户口问题，你会发现一连串的链条全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有人就总结到，他说从官到民，从上到下，这对于规则的多层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是滥用，是现在这个中国户籍管理的最大危机。 还有你讲刚才说讲这个习总想说打老虎打苍蝇啊，但我感觉好像全都是老虎。这苍蝇你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是一个苍蝇，但是你走进了一看，发现这个苍蝇是趴在老虎头上的苍蝇。 而且我觉得苍蝇来说是一个人一个事件，可是当这个事件变成了一个 群 体事件， 体 对，就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苍蝇的话，那就是一只大老虎。 你看这个房姐的事件，他这把火已经烧到谁头上？烧到潘石屹的头上了。 我看到了， 就是说发现这个房姐呢，她带了一群人去买潘石屹的 SOHO， 因为 SOHO 在这个北京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地产的这个项目了。然后呢，这个房姐带人去以后，她一买就是很多套。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买卖房都知道，就是你买完房以后成交了以后，你会给那个销售有一个提成嘛，就百分之多少提成。但是这个房姐带人来买房以后呢，她就自己把这个提成拿走了，她俨然已经变成了这个 SOHO 的一个编外的一个售楼的一个人员了。 所以后来呢，好像说潘石屹出来澄清说，哎，我这可不是来这个洗黑钱的这个一个东西， 但其实他也不能控制。如果我，你比如说我就是来有钱，我兜里揣了一堆钱，我来买，你能阻止我说你不卖给我吗？ 哎，我跟你说，国外比如说加拿大，你要想去，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就是说如果你去拿投资的话，他是需要你给我一个证明说，哎，你这个钱来历是非常干净的， 就是证明你的财产的来源。 对， 不是关于洗钱，它是有法律， 对，有法律的，也是最近。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说那么多，我们先把这个责任追究在说，哎，违规的这些官员身上，有关系的人身上。但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根本原因啊，还是在这个制度上的体制问题。你说大家为什么要办那么多户口，一定是这个户口之间有不公平，大家有这个资源的一个利益可以获得，那我可以多拿一个之后呢，那我就会有更多资源。那大家都知道，人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那有好处我当然想去这个填，对吧？啊，那另外一个还刚刚说的这个房子也是这个。那你说大家一天在到晚在说这个房子，哎，怎么样抑制楼价，抑制楼价？可是抑制楼价根本的原因还是很多人这个投资啊。那投资的钱很多人都是哪来的呢？我们不敢说它一定是黑钱，但我相信肯定是有。那为什么在这个制度当中没有一个说打击黑钱炒楼的这样？对，所以我们。我始终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一个情感啊，人的这个情绪啊，应该是首先是要靠法律制度这个硬性的规定来规管，才能够真正让这个社会秩序变好。 然后 Harry 给我们总结很好，其实说来说去呢，觉得哎，最后落脚 怪政府 还是怪政府，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Harry 在怪政府。 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房家族，讲到了山西的房媳，讲到了北京的房姐。其实她出生在是陕西的神木县啊。其实我们说到又好像中间又归结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户籍制度让人觉得是值得利用的，所以就利用中间的制度的漏洞去满足人性的。 而且我有时候在想，比如说这个多重户口，那个比如说中国这个各个省之间没有，难道没有一个这个系统可以来沟通信息吗？对吧？那比如说我一个人有两个身份，那互相之间一串信息一沟通，岂不是就会有问题？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沟通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为了给这些人留一个通道，所以就能通，但是不通，不给你沟通。因为你想，这些事情就是按照你作为一个管理户籍的人来说，一旦你发现有重复的这种户籍的时候， 对啊， 你的任务就是应该去取消、去追访、去取消。 对啊。 但一旦你把它沟通了以后，这些所有就是每天报错，告诉你这个人重复、那个人重复，你到底去查呢？你要花多少力量去查呢？你在查当中会不会遇到多很大阻力呢？最终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个人的升迁之路呢？所以这是个麻烦的事情，没有人会愿意去碰的。 这就你像你刚刚说到说这个小子 苍蝇其实聚集起来就是一个大 老 虎了。 对， 因为这个大家太多这个情况之后，很多人就不敢去动，或者是动的时候哎，可能会牵涉到自己的利益。 对，而且是中间你好像听起来每一个环节你都没有做到位。 对， 每一个环节你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调查。 可是 说起这个我看到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这个山西的这个房媳哈，他到北京啊，然后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北京的警方就说这个北京，他山西房媳这个人来北京迁户口，北京方面是没有违规的，你知道吗？说北京这个警方他们派出所他们办理这个就是接待啊，这个接入这个证明的时候，各种手续啊，各种证件都是齐全的，而且哎也没有违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你想刚才樊素说他是先你接收他了以后，你要拿一个对方的那个户籍那边的证明来看，那如果在那边都是的确是派出所给你出具的真实的证明的话，那北京的这个派出所 他 也没有办法去辨 伪 去实伪。 对，后来我看了好像说他把这个后来事情说了，把山西户口注销了，北京户口还保留。 那当然了， 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哎，其实圆圆你刚才讲的香港的一些户籍制度好像可以拿来参照一下，就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香港就没有户籍制度， 香港 没有户籍， 因为它太小了，没有你就说好像在北京的人你没有必要办一个西城区的证或者是一个东城区的证，你就是个香港北京户口。那么同样香港也就是香港 ID， 但是香港的确出过这个跟个人身份有关的事情，就是曾经有人就在淘宝上发现可以购买那种假的纸膜，就贴在手上，然后就通 过 那个驿道去过关。他是买的假的港人的纸膜和身份，就当然跟身份证要配套了。然后 他目的是为了水货客吗？ 他目的就为了你可以偷渡了，等于是你可以潜入到香港来了。而且那个在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电脑上是查不到你这个真实的人的出入境的资料。 最后是怎么抖出来的？就是 最后就是记者，就是这个记者真的买了这个淘宝的这个假的这个纸膜，然后去测试那个香港那个一通道的那个通关。然后发现呢，就是有些呢是能够进第一道门，不能进第二道门。有些是，但是有些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就是顺利通过，而且不会被发现的。然后他把这个结果都整个拍下来以后，就向这个等于是向政府报告举报你们这个漏洞存在措施的漏洞了。然后呢就追查，就发现那是从淘宝上100多块钱人民币买到的这么一套东西。 天哪，你说哇这个内地民众真的有时候聪明到呢，你完全就不可思议，就什么空子他都能想到可以给你钻出来。 而且最早这套东西也不是人家用来这个偷渡的，是用来干嘛？是用来上下班打卡的。就因为有些公司他打卡是用纸膜打卡， 这么高级。 对，然后他又想哎呦很懒，我不想，然后就复印一套自己的这个纸膜交给同事帮他去打这个。 对，你看我这个10个手指头，我可以帮9个同事打卡。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那个我们那个去考驾照的时候上的课都是要你要记考勤的，而且他怕别人顶替你上这个驾照课，所以也是用纸膜来认证的。 你说起这个驾照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内地有时候某些方面大家觉得呢，这个规章制度真的不是一个违章制度，我觉得对所有都是有这个关系，对都可以来做的。比如说这个驾照，这个我就举过我自己亲身例子， 可以买啊，对 啊，对你刚刚说就这个，我就有。真的就有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哎，你要不要我帮你办个驾照啊？我这边 不会开车就有驾照， 对，刚好那个。然后我说啊，给我办驾照干嘛？他说你不用考了，你方便。我说我不会开车，我没学过，我拿个驾照干嘛呢？ 天 哪！所以哎，大家没有把、 你还真别说拿个驾照干嘛？在北京市，你不是现在买车要摇号吗？并不是你拿个是个人就去摇号，你必须要有驾照才可以摇号的。 就先拿着，然后先等着摇号。 你可以先摇到号，甚至你摇到号以后你自己不要，你可以把它卖出去。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我的看法就这么的哈，我觉得我真的一定会正儿八经的去这个驾校好好的学。这个其实不是说真的是符合他的规则，就是看我自身考虑。 没错， 你说你这个如果跟朋友随便学一学，然后就拿了一个驾照，是那你是可以上路，但是万一这个路上有一些什么情况的话，自己倒霉的不是自己吗？对吧？ 不过据说现在很多城市这个考驾校的标准提高非常多，有的地方好像哪一次的考试通过率都是零。 对，最近刚刚变了以后，变了交规，变了考试规则以后，就通过率就。 不过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房家组哈，就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想的。你看他是怎么样爆出来的，之前这个龚爱爱他是因为底下人跑路，然后呢是得罪了下线，说呢要爆出来，因为是很那个愤怒，就惹火了。然后房媳这个事儿呢，我还没有查到是怎么样爆出来的。 我看了网络， 还有之前很多的这些腐败的案子，腐败案子是怎么爆出来？说是官员内讧，其实是他们 谈里面自己的那内部，并不是说啊什么微博反腐啊，什么这个那个新媒体的手段、 所以 让民众觉得多了一种手段， 都是自己人。 如果你想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更加的可怕、就是因为手段多了之后，你就仿佛身边更加是危机重重。有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以前就并没有觉得我干了些什么事儿会立刻就被大家端到台面上来，就现在你就感觉每个地方都是眼睛，但那个眼睛并不是说大家因为有了这个权利，而是说底下内讧已经矛盾积累到一定的阶段、你才会爆出来。所以说现在手段多了之后，也未必完全是一个让人乐观的信号。 就说他也不像是像那个香港那样，我是记者出于我是这个公益的角度我举报、而是说我是出于私利或者团伙之间内讧，然后我要打死对方的那方的这个人、所以才出来爆料。 其实你看这个大老虎这个事件，我跟你说这个薄熙来事件不也是自己因为下属然后他自己 内讧打出来的吗 、 而且你看我们讲了半天什么要立案调查呀，要追究啊，然后也有撤职啊什么，但是从来没有拿出来一个说这样做是违反了什么规定，然后应该会怎样处罚、但是我刚才看了看，就是当香港出现这种用假纸模出入境的时候，他马上就拿出一个相应的这个条例来说他违反一个入境条例的第多少条、然后就是不得向入境处人员做出虚假陈述、然后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刑法，就是最高监禁14年还有罚款15万港币，就是他有清清楚楚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政府可以或者是这个法律部门可以怎样去制裁你，但好像国内就是没有说当我这个有这个假户口有一个的时候我罚多少钱，有10个的时候我罚多少钱、好像都没有的、 并且最后是谁来负责，负责之后你根本的这个制度上面的漏洞有没有说一点一点的堵住啊？我觉得这个是香港跟内地也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好像之前公安案还在媒体前曝光的时候，他还给自己解释，曾经说他自己完全是出于因为离婚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利益，然后用另外一个身份买房。他说他是这样做是因为愚昧无知，而不是为了故意钻法律的漏洞。这个听上去好 像他一个金融奇葩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吗、对吧。 而且你看中国内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之前呢是给了非常非常多的荣誉，又是三八红旗手啊、又是各种那个模范啊、优秀党员啊、优秀什么什么，但有一天就突然间被倒塌了、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贪腐的问题。 而且很有意思，他是1月17号爆料的时候，1月18号晚上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召开董事会，然后把他给解聘了、就是聘他和解聘他都是这种雷厉风行突然发生的。 而且现在呢说是神木县因为关爱的问题出来之后呢，当地的官员一切都是沉默的，是三缄其口。但是呢非常诡异的事哈，他们有一个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的政治教导员叫张英的，就发现服毒死亡。有新闻就说啊，就可能是因为这个跟公安癌事件有关，所以它背后藏匿着非常多的秘密。而且我觉得神木的这个东西呢又跟运城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县城它有不停的这个县域的环境，然后它环境背后呢它那儿呢是贫富差距其实非常大的，就是那个据说啊有统计他们那儿的人亿元的富豪有2000人之多，就一个县里啊、但是那些人钱多了之后呢他没地儿花呢就疯狂的买豪车买名车，然后呢就去搞那些地下的钱庄，去一些非法的集资，非法集资之后呢就造成当地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更可怕的是呢，他是那些人有了公权力之后他去分配资源，因为你看他首先那些人怎么富起来的，富起来就是因为当地有煤矿资源、煤矿资源又是怎么得到的呢，都是用手上的公权力然后把那个自然资源给揽到这个个人的这个财富之上、但是自个人财富之上呢又没有让到整个县城的人全部受惠、于是当地这个社会的矛盾其实也是挺深重的。 还是这个政府没有一个意识，觉得说当地的这个政府呢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归政府的，而不是归这个所有的老百姓的。对，然后挣了钱之后没有还富于民的这个情况、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啊，我还在想这个有时候户籍制度还有一个很恐怕的很恐怖的地方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18大之后包括两会之前我们一直谈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嘛，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户籍制度你看爆出来就这几件事情就有这么多十几个户口或者是有那么多一个身份的话，那没有爆出来那些官员他们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这个身份可能不是只是中国人不同省份哦，还可能是外国人或者是哪个国家的人双重的国籍。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官员再来谈他们的财产公开，怎么可能进行一个公开透明和公正的这样一个方法呢、 往好处说，还有一个好处 啊， 就是可能中国人口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很多都是虚假的户口， 这是有可能。好，那关于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我相信应该就是今年两会一个大家讨论当中的重中之重。那很多的程序问题现在到底是讨论到什么阶段，也是值得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那么好，那么我们前面三部分的三地化新闻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的有话直说环节，欢迎你的参与。我们说到是在2月1号的时候，一辆货车在这个连霍高速啊，是在河南省宜昌大桥上发生了爆炸，结果呢，这个大桥的南半幅就发生了坍塌，导致正在行驶当中的车辆坠于30米的落差的桥下。那么目前呢，已经有10人遇难，并且呢是8台的坠落的车辆的信息目前是得到确认，但是我们根据最新的新闻消息，所有的伤亡人员的名单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你认为这起事故应该谁来负主要责任呢？是官员，还是桥梁的管理方，还是什么人？欢迎你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346来参与到我们节目。那如果你有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凤凰 FM 的 APP 当中来点击这个一键 call in 的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对话了。 好，休息片刻，马上回来，有话直说。谢谢圆圆。 纳斯达克指数昨天报收2700， 恒生指数涨600.29。 美国联储局公布最新 国际金融论坛全球年会。 经济世界充斥数据，哪些不可忽略？投资环境风云变幻，如何看清真相？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首播，下午1点到1点半精彩回顾。环球财经让你聚焦财经，把握财富。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5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点，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将会一起来看到，在这个河南哈，因为一个这个货车呢，在经过这个宜昌大桥的时候呢，这个车上载的爆竹是发生了爆炸，令到这个大桥啊是发生了一个坍塌。那现在这个事故呢，是有这个10名遇难人员的身份和8台坠落车辆的信息都是得到了一个确认。所以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就说，哎，原来这个汽车爆炸可以导致一个桥倒塌，所以大家将这个关注焦点都是放在了说这个桥。桥的质量上有问题，而且呢，大家在很多这个照片当中看到说，哎，桥暴露出来的这个钢筋啊，只有像这个我们这个小手指头那么细的钢筋来支撑起整个桥了。 但是事故责任会不会涉及到桥梁的建设以及管理方呢？似乎我们在哈尔滨塌桥大事的一个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在今年年初晚就有另外一个塌桥事故的出现，也是引起了公众的一个又一番的注意和讨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大家来发表意见，那您觉得这个大桥 塌桥的事故应该是谁来负主要的责任。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先拨打4001200900。 或者在香港的话呢，您可以拨打18723346。那如果您有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智能手机寻找这个应用程序凤凰 FM 来开启我们这个 3D 化新闻的这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啊，就可以直接跟明红和樊素进行对话了。好了，导播跟我们说呢，已经有这个听众接进来的，第一位呢是我们的杨先生。好，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杨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上海。 好，那杨先生，您看关注到这个河南塌桥事件，您觉得这个主要责任是在谁身上？ 我觉得还是要那个理清责任方吧。那首先肯定是，监管这边至少是不利吧。他就是，据说这个车是有一定的伪装的啦。那至少那个在监管这块，政府是有责任的。然后桥梁的质量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当地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普遍的标准。如果它是低于相应标准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究相应的，比如说那个用工单位啊，或者是那个政府招工的单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责任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是要去追究的。那最后一块就是那个肇事司机这边的话，他本人的话可能这边也是有一定责任。然后他的一个炸弹的一个当量啊，会不会引起那个桥面的垮塌，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去可能是计量一下的吧。我觉得这个三块的责任，我个人觉得可能政府这边的责任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是啊。 好的，谢谢来自上海的杨先生。好， 非常的全面。 其实这个事情正在一个这个调查当中哈，所以大家很多事情呢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的一个肯定。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呢是王小姐。哈，王小姐你好。 喂，你好。 王小姐，您来在哪里呀？ 你好。我是来自陕西宝鸡的。 哇，刚好是在这个陕西哈。我想问一下王小姐，您怎么来看啊？这个说，一辆装载着这个爆竹的货车爆炸会引起这个桥整个桥是坍塌哈。您觉得这个事情，您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吧，就是如果这个车它能上到这个桥上，它在之前就是过高速路口的时候，这个交管部门，他有没有查这个车上的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爆竹它不是那种危险品吗？是不能带上车的。那他这个怎么能够上了高速呢？就是这个运输这个交管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他有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还有就是，我觉得吧，这个爆竹它不是爆炸了以后，它应该冲力是向上的，怎么这个桥会坍塌，而且掉下去8辆车？这个桥的这个质量，因为毕竟桥是公共的一个公共建设，你像如果要是包括桥马路这些每天都出些事情的话，我们这些老百姓上出门也是非常不安心的。然后这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第三个吧，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爆竹厂，它是我们陕西省的陕西蒲城的，然后就是它这个陕西蒲城，它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工商管理部门有没有对这个工商管理部门有没有对这个公司，就是他生产的这个爆竹，它的质量有没有进行检测？因为一个爆竹它就是平白无故放到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爆炸？它这个产品的质量合不合格？公司的手续全不全？是不是一个合法正规的公司？包括就是工商部门有没有定期的，就是年，你想春运期间这个人多也多，过年大家都放炮，有没有对这个炮竹这个合理的有没有一个就是监管？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对这个公司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原因可能会就是跟这个事件会比较相关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思考的非常仔细啊，也是带很多的公众可是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谢谢您这位来自陕西宝鸡的朋友。 谢谢您，好，王小姐。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哎，我觉得他刚刚说了一个，就说这个，你看，真的过年啊，大家很多人会买爆竹嘛。你说这个货车上的爆竹好好这么运着，先不管说其他可能有没有违规， 怎么起爆的？ 对，怎么会这个爆开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很多真的是大家，尤其刚好到是过年，看到这条新闻呢，的确也让人心蛮痛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个听众的意见哈。下面这一位呢，也是一位王小姐。好，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王小姐来在哪里？ 我来自湖北武汉。 湖北的王小姐哈，您怎么来看待说这个河南啊这个塌桥事件？您觉得它这个主要责任应该是由谁来背啊？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这个桥梁的施工方的这样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看，就是中国古代它那么造桥那么多年，然后桥也几百年这样不倒，但是其他的桥上其实也是每天可能会有一些大或者小的这种车祸产生，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桥它倒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桥的质量不太靠谱。 嗯，好，谢谢， 质量不靠谱，谢谢你， 来自湖北的王小姐。 确实啊，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就有大家细心的发现到，因为这个桥的钢筋过细啊，也是引发了大家对这个桥墩的质量不合格的一些联想。 对，我刚刚看到说这个照片啊，网上有把这个就是裂开的这个桥的中间这个钢筋，哇，的确真的是非常细，就跟我小指头一样。 会不会在建设时候有偷工减料的一个现象？ 嗯，然后大家这个偷工减料的现象一发生呢，大家会联想到说，哎，那原本这个钱应该花在这个建桥上的钱都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下面这位呢，我们再来接听到我们的听众的电话，是一位刘先生哈，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不是先生，是女士。 哦，哎，不，对不起哈，刘女士，您好。啊，刘女士，您来在哪里啊？ 我在北京。 嗯，北京的刘女士，您怎么来看哈？说这个，河南啊，这个桥是因为这个爆竹、烟花爆炸之后引起了整个桥的坍塌，造成这一次惨案呢？ 我呢，回到国内，突然间看到这个事故，实际我也不住在国内，我在国外30年，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发言呢？ 嗯， 我觉得应该大家通过这件事提醒一下， 嗯， 这个燃放爆竹呢是中国从历史上就有，为什么要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人们这个对于这个法律观念的执法和宣传法律，他怎么装的车？我觉得现在你单听讲一方哪一方的责任，但是对于河南来讲， 嗯， 他们的尊严，我觉得。从他的政府和他们当地的一些管理上要看，为什么在他这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让他们得思考一下。 那您看到刚刚说您说这个爆竹哈，您说在国外，那您知道这个放爆竹可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习惯哈，那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不可能不放，但是呢这个爆竹能有危险。 我觉得呢，他这个爆竹从他装车到登上这个高速，在运输当中出现这个问题，这个装车人的本身他怎么装的车，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他是不是在哪方面疏忽了什么造成了这个事故？所以呢，如果他们对这个我们在运输当中要做到哪一点，要保证什么，他有个如果有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事故是不应该发生的。 好的，谢 谢 来自北京的刘女士，谢谢您，再见。 好的，其实也大家也会关心呢，他在装车的时候中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安全的指引，他有没有遵循这个指引上面本身的一些制度的规范。 嗯，的确是。 好，最后可能是还可以再接两个电话吧，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自 邢女士。 邢女士， 我问问她来在哪里吧。邢女士你好。 哎，你好。 嗯，行了，您来在哪里？ 哎，我在天津。 嗯，天津哈。邢女士你怎么来看哈，这个河南啊，因为这个烟花的这个货车爆炸引起了整个桥坍塌这个事件 啊，我认为这样的事儿啊，应该是大的是政府的责任事故，占主要的成分。不管是在河南，在咱们中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什么桥梁各方面的，政府领导这个方向导致的行为问题， 嗯， 出现了问题。你像房屋拆迁呐，建筑性的质量不够啊，桥梁路面呐塌方啊，这些问题发生了很多了。 嗯， 我认为它是一个检验政府工作对这个质量态度的问题。 嗯 啊，像烟花爆竹，它是个危险品、危险物，那么这该不该老百姓经营呢？对吧？ 好，谢谢。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尤其政府对于拆迁问题造成了很多后果，但是现在两会已经结束了，没有一个代表反映天津市拆迁不安置追杀人民的事儿。 嗯，好，谢谢。 死伤的很多。 嗯，好，谢谢您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来自天津的邢女士。她刚刚说，其实哎，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这个大家为什么关注到这个桥的质量问题？是因为大家一直对这个房屋拆迁啊，还有这个关于这个房屋的质量等等等等，这几年中国人民觉得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和这个生活的地方不够安全。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来接听到一位是我们的王先生哈。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王先生来在哪里？ 我在山东。 嗯，好，那王先生您怎么来看哈，这次这个河南这个桥哈，因为一个装有烟花的货车爆炸，整个桥就塌了呢？ 我觉得这是个腐败的利益链的关系，从这个生产爆竹到装车到地方政府的像一个行政部门交警了， 安检了，工商了，现在快到年也能理解他们，因为什么？这领导都着急收礼啊。至于社会上的事，他们就不用管。至于炸个桥、炸个人，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可是您有所谓吗？ 啊？ 您有所谓吗？您觉得这个事儿重要吗？ 我们老百姓已经麻木了，咱们每天不都在死人吗？都是因为一些生产的事故、交通啊。它归根结底不还是政府的执政能力的问题，是吧？ 嗯嗯，王先生这句话肯定是恨铁不成钢那个意思哈。谢谢您哈，王先生。 谢谢。 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政府吧，他吧就是有些事情自己不作为，你要承认，你反而就要推脱，就是推脱这个推脱那，这哪是个执政政府的应该做的，是吧？ 好的，谢谢王先生，谢谢您了，再见。 嗯，好，听得出来，这王先生也是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常客了，经常打电话来跟我们表达一些对于一些社会公共问题的意见呢、啊 嗯。 听得出来，王先生的一些意见可能也是代表很多的公众一些看法。 对， 好像这个政府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站出来承认一单一单哪里做的不好、嗯，哪里可以需要改进？你有没有改进？会不会从每一件的公共事件当中去吸取教训， 嗯、 去填补当中的一些漏洞？ 别看这个王先生好像这个言辞稍微有一些激烈哈，觉得说哎，每天都有这件事情发生，都已经麻木了。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么多听众，包括王先生每次给我们打电话来，根据这样的中国的发生的这个事情进行了评论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其实都是在关心在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 是的， 好了，那今天呢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河南塌桥的一个事件。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打来电话跟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明天见。